主人一身之气，他是来克这个干木的。但是春天呢，是吧，这个时令五行就是属木，天气为风，是吧，所以呢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讲，你呢肺气在这个时候叫生不逢时，平时你能克干木，你到这个时令，到木气所主的季节，你就要为时令所伤。这是春季高发肺的脏腑疾病的原因。所以呢中医调治的法则叫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怎么办呢，啊，补肺气。啊。那肺气补足了，柔弱的肺它就能扛住这个春天的大风了。啊，你呢感冒啊，鼻炎啊，哮喘啊，咳嗽啊，皮肤类的顽疾啊，哎，你别复发啊，你别犯病啊，你别加重。另外呢叫肝木克脾土，是吧，所以春天呢人不宜吃得太饱，因为这个季节脾胃是比较弱的，是吧，怎么样能增强它的功能啊，哎，走一走路，抻一抻筋，是吧，达到了健脾的目的。这样一来呢，哎，脾气呢也就调达了啊，那么饮食呢也就调和了。所以健脾的最好的方法是疏肝，疏肝最好的方法是走路。而老年人病人，是吧，尤其是卧床的病人，您就别练走路了啊，你练什么呢，在家练爬啊，说人怎么还越活越回旋了啊，这就是自然规律，是不是啊，走不动了你就歇歇，是不是啊，你站着走不动了就在家练爬，说我爬都爬不动了歇着喘气儿吧，做龟息疗法呀，是吧，做一做叩齿提肛操啊，胳膊腿动不了了，内练五脏六腑，是吧，做一做站桩，做一做跪坐，这是五脏的静练之法。哎，可见呢中医的方法它不局限，是吧，它的适用的范围很广啊。那么春季啊，肝脏的脏腑养生我给大家做了重点的篇章讲解。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中国的养生保健啊，它得有咱们中国的特色。什么是中国养生保健的特色呀，说你这个保健呢如果只能防病的话，那在咱们中国人眼里来讲，你这个中医就是个残废，对不对，你这个保健那就是个报废，是吧，所以中国人呢往往啊他要求啊中医要完美，是吧，说你是中医你就得治病，你就别给我光谈那些保健的那些事儿，是吧，我没病了我也不找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深层次的运用中医五行，哎，说说中医养生他那些治病的功法，对不对，哎，这是真功夫啊，大家最爱听的啊。那么在这个春三月，那个风湿啊，啊，类风湿啊，胆囊炎泥沙样结石啊，是吧，哎，老爱生气，甲状腺生了结节，这在医生看来已经成了病，医生为工，哎，他就是个工作。所以人呐，你甭异想天开，人一定要多回归现实，是不是啊，哎，回归现实你就会有所慨叹，哎，不过如此啊，一个是不要太悲观，谁也不能说得了病就得死，是吧，得了病就吓死那个，那活该，你心理素质不好，对吧，哎，再者说了啊，谁得了病也不是说 立马就能好，它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年轻到衰老，从活蹦乱跳到腿脚不利落，从腿脚不利落到坐轮椅，从坐轮椅到卧床不起，从卧床不起到人事不省，从人事不省到见阎王断了气儿，它都有过程和规律的。你把握住这些过程和规律，人就能笑对人生，人就能坦然地去面对生死。治病也是这样的道理。那我今天要重点说的就是什么呢？肝肾囊肿啊，肝肾囊肿是吧？我给了三个方面的回答。给那91岁的老太太的回答，我说你老人家呀，这不算病是吧，80岁就该得，你都晚得十年了，没事儿。老太太哈哈哈一乐，很高兴。给那80岁的我讲了，我说您这个呀是什么呢？哎，是病，但是不需要治。为啥呢？因为没有难受的地儿。一旦给你穿了刺开了刀，80岁老太太让你在床上一躺，还别说躺仨月，躺一个礼拜俩礼拜半个月下来，兴许就躺出脑血栓了，兴许就躺出肠梗阻了，是不是啊？没痛苦的病结果要了命。这80岁的老太太挺满意，回家补肝肾了。那56岁的人得了这病，我告诉他啥？我说你这得抓紧治，是吧？我说你这个呀是未老先衰，是70-80岁人先得的病，你还不到60，肝肾囊肿衰退一半，你想不想活百岁呀？如果不想的话，56岁就长囊肿，活70-80你都累呀，70岁算坎儿，还有十几年呢，是吧？那有人说了，那徐老师你这话怎么不跟那80岁的和那91岁的说呀，是吧？我没说啊，但是我把道理讲清，81岁长囊肿再多活10年91，91岁长囊肿活到101岁人家也叫善终，是不是？所以同样的一个病发生在不同年龄的人的身上，它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不到60岁的长肝肾囊肿像拳头那么大的，我给他扣了个帽子，半条命，要重点防护，不能摔跟头，不能劳累，防阳虚。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囊肿它是怎么得的？首先它是空心的啊。那么这囊肿啊，它是个水泡啊。你像肝脏和肾脏，它都是实质性的脏器，肝内满是胆管，生产胆汁就汇聚，对不对？肾脏呢啊，肾实质里边是肾小球、肾小管，中间一个空膛叫肾盂啊，汇集的尿液都汇到肾盂，通过输尿管往膀胱送。而这囊肿它就长在你的功能区，说白了就是肝肾实质里边出现了空洞。那这个为什么会空洞啊？哎，其实告诉大家，这个跟咱们得脑腔梗、得脑萎缩，它是一个道理啊。你看五脏六腑里边没有大脑，对吧？但是大脑啊，我们中医对它也是有认识的，中医把它叫奇恒之府。奇恒之府，说什么叫奇恒之府啊？只藏不泄，是吧？只藏不泄，是吧？你像我们胃肠 吃饱了它是满的，拉空了它是空虚的，是不是啊？你膀胱是吧，它装满了是尿，尿空了它是瘪的。而肝肾啊，肝肾还有我们这个大脑，它是内脏，藏而不泄，它不能空，它一旦空了就吃老本了。哎，所以告诉大家，你的肝脏囊肿、肾脏囊肿的时候叫脏腑空虚，脏腑空虚。那么相比较而言，你同期脑髓也容易空虚，是吧？脑髓空虚就是脑萎缩，是吧？脑白质疏松，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这都是 CT 拍的啊，不用 CT 我拿手一摸，脑壳塌了，是不是啊？脑壳塌了，人家的脑袋长得鼓鼓溜溜的，你那脑袋长得满脑袋坑啊，满脑袋坑，跟那嗑瓜子嗑个瘪子一样，对吧？那骨头能空吗？能啊，是不是啊？这个心砍的柴，那小树它是多沉的，你这柴晒成干柴了，或者你这柴火是一棵枯树烂木头，你那分量多轻。所以大家你注意啊，人上了年纪不压秤啊，人上了年纪不压秤，但是人自身感觉很沉重。哎，说我年轻的时候160多斤，活不烂跳的啊，跳个墙上高没事儿，是吧？我到六七十岁了，我一下子变成120多斤了，是吧？按理说应该少40多斤，身很轻快啊，但是人感觉走路上台阶都沉。什么原因？元气亏虚了，但是一泡分量，哎，人轻了，怎么的？骨头空了，你那骨头变成了朽木，叫骨质疏松了。你那筋老抽筋儿，是吧？你那弹性它也不好了。所以肝肾囊肿更深层面的，好多人都盯着 B 超呢，跟着我保健。我告诉大家伙，你 B 超上的改变，医生能看出来的，我给你的保健的作用和成果，3个月到半年。听着啊，3个月到半年，不长就算好转，缩小叫大大的好转，完全吸收，除非是1厘米以下的囊肿，超过1厘米以上的很难完全吸收，只能缩小。这会儿大家听明白啊，囊肿吸收是新生了肝细胞来代替它，就那么大块地儿，是不是啊？被囊肿占着，水泡占着，外面没大里边空，现在水泡没了，囊肿小了，长了新的肝细胞代替它，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啊，别把它搞复杂了啊，别把它搞复杂了。所以肝囊肿不是说肝里边鼓个囊肿，外边肝也鼓个大包，没用，叫里边的萎缩空洞现象，是不是啊？哎，这大家把它闹清。哎，这是你医生3个月到半年的影像学 B 超下的检查结果，但是感觉没那么慢，肝囊肿而筋萎，是不是啊？肾囊肿而骨空，啊，这大家写本上啊，这是《黄帝内经》里的话哦。哎，肝生囊肿，则筋萎。什么叫筋萎啊？筋萎说直接叫肌肉萎缩，你那筋就松了啊，你那筋就松了，软塌塌的。那个肾囊肿呢，则骨枯啊。什么叫枯啊？不是枯笑的枯，是枯木枯树的枯。我们中医把偏瘫半身不遂就叫偏枯，说这半边俩身子枯了，像枯树一样，是不是啊？叫偏枯之症。哎，所以呢，你那个肾里和肝里囊肿 B 超得3月半年能看出变化来， 是好的变化是坏的变化你能看出来啊。而身体上的感觉呢，一个月两个月就有了，三个月半年呢就是大大的改观，所以感觉上的变化要比数字来得快得多得多。这大家伙要搞清楚啊，大家伙要搞清楚啊。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啊，结构医学嘛，那个肝主筋，它是筋的弹性，是吧？所以人过了七八十岁，轻易的啊，能口服的药别打针，能打小针的别挂点滴，是吧？就是医院这挂点滴啊，啊，一挂就是半个月，是吧？一挂就是一个礼拜，这挂点滴是80岁以上老人的肾功能衰竭要命的催命鬼，是吧？你看多少老人呢，一个小感冒要了命啊，真是感冒要的命吗？哎，都是抗生素导致肾衰竭尿毒症要了命。哎，所以啊，人到80岁，肝的解毒能力，肾的排毒能力是成年人30岁时候的功能的一半。哎，所以人过了80岁，你吃保健食品，你别看比你买那个中成药贵几倍，但是比你吃的中成药也安全的多得多。哎，中老年人不敢乱吃药，包括中成药。所以告诉大家，就是中成药它也是有毒性的，成年人可以耐受，哎，但是呢七八岁的孩子啊，80岁以上的老年人，你那肝肾还是小心为妙。这是给大家又重复了肝肾囊肿的在身体五体上的损害，是吧？你不要认为哎，我长个囊肿不疼不痒的，那你要这么认为的话不要紧啊，时间一久了，肝不能养筋，是吧？肝血亏虚则不能养筋，上不能明目啊。肾精亏了不能足骨生髓，脑髓一空脑萎缩，骨头一空骨质疏松，是不是啊？肾思二变，肾阳一亏大小便一把不住门，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半条命。哎，所以人得任何疾病它都不是空穴来风，是不是啊？这疾病有外感的啊，这疾病呢有内生的，是吧？这疾病呢有劳累的，是吧？这疾病呢还有情志失调的。所以呢人在治病的时候啊，首先第一条要问大夫，问专业的医生，我这病咋得的，是不是？因为你只有知道病咋得的，从哪条道来的，你才不会重蹈覆辙，你才不会继续犯错误去加重那个疾病。你就问家人，是吧？问你家里边的人，我和那些没得病的人有啥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看人家就没得病，你就得了病，你和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就多跟人家学。所以什么是养生？养生就是跟那些健康长寿的人学吃饭，是不是啊？跟那些健康长寿的人学走道，跟那些健康的人学生活的情志，跟那些健康的人学吃学喝学快乐。所以这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功课。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伙说的这个慢性疾病啊，是常见病啊，尤其对于什么呢啊，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吧，常见病什么呢，说尿里边有蛋白是吧，我以前也教过大家呢土方法是吧，啊，说是尿特别浑啊，其实你花7-8块钱到医院查个尿常规就查出来了，但是老人不愿意上医院啊，正所谓讳疾忌医是吧，啊，怕人家说自己的病，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做糊涂蛋呢，我就教了大家一些土方子，把你那尿拿盆接了，搁锅上煮一煮是吧，那浑的尿越煮越清亮了，说明你的尿里边的浑浊物它也就是个尿酸盐，提示你喝水太少了，所以尿浓缩了，尿被身体又喝了一遍，所里边尿里边的盐它就多，尿就浑浊，这是没病是吧，有的人呢那尿一煮麻烦了，那越煮越浑呢，煮出了白色的像鸡蛋清打碎了样的沉淀物，我告诉你那叫尿蛋白，那怎么着啊，有的人说大夫说我尿蛋白没事儿，尿蛋白没事儿，我就问老太太了，你肾功能正常不，我正常啊，正常，你看啊，这面尿里有蛋白，这叫尿蛋白，叫肾的漏蛋白啊，漏蛋白，往小了说你家养个母鸡不下蛋，满大街下蛋，你在家给它喂苞米呀，喂饲料啊，你这蛋鸡不在家下蛋，上外边下蛋供人家吃蛋，你家这养的是不是败家的母鸡，说我们城里不养母鸡啊，不养母鸡，你家那厕所老漏水，一天漏进去1-2吨，你家水费是别人家的3倍2倍，你说你家那个厕所呀，漏水的厕所是不是败家子儿啊，那对，那是败家子儿，水费多花了，我得找人把我们家那个厕所漏水得修上，不然水表突突转，水费花了好多冤枉钱，往大的意义上说浪费国家水资源，哦，这你知道浪费了，那我就告诉你，你漏蛋白就跟那农村母鸡丢蛋，跟那城里的坐便池的老漏水一个道理，因为这个肾呐，它是一个人体的过滤器，听着啊，这块大家可以写本上啊，这是小孩儿，你上医科大学的时候读生理课啊，读这个病理，读解剖都要学的东西，说肾到底是干什么的，肾是一个筛子啊，它能过滤，这个筛子能够把这个血液当中的尿酸尿素肌酐这些毒素垃圾把它过出去，溶到水里边变成尿排出去，说那就都尿出去就得了呗，不行，血液当中的红细胞不能尿出去，血液里边的红细胞一进尿麻烦了，这叫血尿，大家都知道见血尿知道害怕吧，我告诉你蛋白尿比血尿的病还严重，是不是啊，叫肾的漏蛋白现象，刚才我举俩例子，一个叫母鸡丢蛋，一个叫你家下水道漏水，这都是败家子儿的行为，而你漏掉的蛋白质，这个蛋白是血液当中的大分子蛋白，这个蛋白都有什么呢，有白蛋白球蛋白，也就是人的免疫力啊，也就是免疫力，是不是啊，叫血液当中的有形成分，所以我说了，你尿里边有蛋白比尿里边有血更危险，因为你那肾开始漏了，就好比你家那塞米那塞子眼儿，人家塞的是米糠，你那塞的好， 把那米的送塞的都塞跑了，你说你是不败家子儿？说但是大夫说了他肾功正常啊，没错啊，是不是啊？你这塞子孔变大了，是吧？你把蛋白都漏出去了，那自然而然你血液当中的尿酸、肌酐、尿素氮它也顺着尿道都跑了。所以尿蛋白的人他一般不浮肿，或者叫早期他也没有什么肿眼泡啊，也没有什么下肢浮肿啊，没有，他只是人会越来越瘦。为啥瘦？人就是肉长的，啥是肉？肉就是蛋白质，肥肉叫脂肪，活人他得有血糖，所以糖、蛋白质、脂肪，这是人的生命的三大能源物质。蛋白质长成了你这个肉身，脂肪是你身体里边的蓄电池，而那糖呢，是你生命的直接能源。所以呢，低血糖的人他直接休克，对不对？哎，所以呢，那个肥胖的人高血脂，他堵血管长脂肪肝是慢慢得的，对不对？而老尿蛋白尿的人越尿越瘦，为啥？你那肉化成蛋白，正常的肾保护了，把蛋白回收防止漏，而你那个都漏到尿里头去了，人家是哗哗尿尿，你是哗哗的尿蛋白，所以这也是肾衰的表现。他那咋办呢？是吧？问西医吧，西医说我给你打止血针啊，漏蛋白嘛，蛋白丢了，红细胞丢，打止血针，我给你长上。结果一打，嘴也麻了，手也麻了，漏蛋白没止住，结果遭怎么着？哎，长了微血栓了，脑梗了。嘿，所以西医对肾的漏蛋白，一会儿大夫说没事儿，是吧？那会儿说有事儿的大夫他也治不了，西药无效。那赶紧问中医吧。哎，正经的中医告诉你，肾主封藏，人尿里边漏蛋白比尿血还可怕，比你晚上虚汗盗汗流的肾精还可怕，因为那是肾不藏精，所以蛋白漏的时间久了，什么骨质疏松、脑萎缩、低蛋白血症，到后期才会出现全身浮肿。换句话说，等到你肾的漏蛋白身上都肿了，那治起来它就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说那找中医帮忙吧。哎，我们给大家个方法叫止血方，是吧？用到的是什么呢？三七粉，一天用三克，用多少天？7到15天。拿水喝吗？不行，拿水喝胃疼。用热米汤冲服，生三七粉，1天3克，连服7天到半个月，这是止血方。说就这么一个方就把肾漏蛋白给治了，那是你做梦还是我做梦？您甭白日做梦，这叫急则除标，是不是啊？那下面呢还有缓则除本的方法啊。为什么要缓则除本？大家伙一定要知道，肾的漏蛋白现象它不是一下子得的病，就像你新买一双鞋，一穿它就漏了，你可以拿这双鞋直接到商场把鞋退了，是不是啊？我刚穿你这鞋，你这鞋就漏了，你这是不是假冒伪劣啊？是吧？所以说你那个肾漏蛋白你先天的，那说明你先天就不全。哎，所以我这鞋我穿3月穿半年磨漏了，你能找人商场，你说我这鞋穿半年磨漏了，你给我退双新的，人商场卖鞋的老板你说你有病。所以慢性肾功能不全是肾一点一点受的伤。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说了止血方。哎， 你是血尿啊，你还是蛋白尿，生活当中的小妙方啊，甭指着它治根儿啊，它叫急则治标，这得说清楚了啊。什么方？三七粉或米汤，是吧？引发血尿的原因很多啊，结核、结石、炎症，你吃这止血方，血尿和蛋白尿能缓解，但是你造成血尿的原因，结核、结石，还有急性的肾的炎症，请问三七粉能管吗？它管不了，所以这叫急则治标，是吧？那蛋白尿呢？啊，人呢有时候健康状态的时候也有蛋白尿，是吧？打个比方说，你平时不运动，忽然间让你跑了3000米，那你得是身体好的，是吧？剧烈运动后人容易出现蛋白尿，大量进食海鲜，突然间遭遇寒凉，突然间感冒，这些免疫反应条件下，人也会出现应激的蛋白尿，三天两天不治自己好了。但是你一直持续的蛋白尿，那将是恶性病的信号，是肾的网膜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呀，治病先问因，知道病根咱们才好改错，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就说说这肾的漏蛋白的中医的阴阳五行的辩证。肾主藏精，肾藏不住精了怎么办？是吧？说孩子打人了，你能把这孩子拘留吗？你得找他监护人，是不是啊？那小孩手讨厌打人了，或者把人家路边停的汽车你给车漆给划了，赶紧抓孩子找他爹去，是吧？小孩不懂事，找监护人，找父母。那人的脏腑呢？脏腑出了问题，虚则不顾，先问其父，是吧？那谁是肾的母亲呢？谁是肾的爹娘啊？哎，又要用到中医五行的知识。中医阴阳五行的知识是哲学，是高科技的计算器，是吧？可不是拿来蒙人的啊！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啊，你白癜风啦，得银屑病啦，皮肤过敏发炎啦，身上长了湿疹了，你都知道。哎呀，肺不主皮毛啦，鼻炎呐是肺的病啊。那么今天我告诉你，肺主皮毛，肾为肺之子，而人的那俩腰子，解剖学上说那俩腰子，你肾的那个滤过系统，哎，就跟老一辈人抽烟那过滤嘴似的，搁卫生纸卷的。所以我说了，人的肾是两个足球场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说肾哪有那么大，你那肉眼凡胎能看出来吗？用科学一解释，你那肾小球肾小管全铺开了，表面积正好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它是一层膜，是不是啊？一层膜啊，这个膜叫内皮，叫内皮，肾小管肾小球啊，小球里边还是弯弯曲曲的微血管，所以它才能过滤，过滤出毒素、尿酸、尿素，是不是啊？哎，肌酐，哎，把人的血液保护好，蛋白保护好，啊，所以说一旦得了肾炎了，血尿，是吧？蛋白尿，啊，反过来浑身浮肿，肾不过滤，哎，肾衰了，啊，哎，这回大家明白了，所以漏蛋白，你吃止血方，那是治标，你固肾养肺，那才是固本，这是对肾精不固的方法，是吧？这是漏蛋白但是不浮肿，是吧？哎，也就是大家所谓那个，哎呀，肾功正常漏蛋白，你别不把它当回事儿，啊，这也是肾的漏精的一个行为。那么眼泡一肿，你看，哎，刚才是什么呢？医生查出来了病， 人体没感觉。而对于肾脏疾病的早期信号还有一个特点，病人有感觉，医生查不着啊，你看尿蛋白了一下查出来简单，一检查肾功正常啊，肾功正常我怎么老是眼泡肿啊，肾功正常我怎么腿也胖浑身没劲儿啊，你看看吧。哎，这时候医生又解释不了了，那我就告诉你，肾功正不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为什么医生查不出来，因为医生的肾功能的检测是看你血液当中有没有毒，是吧？所以说你血液里边的尿素氮肌酐没高，它就说明肾在干活，其实不见得是肾在干活。人体内还有一个脏器能够啊帮助肾来干活，哎，你看看啊，我们都知道肝是解毒的，肾是排毒的，肾排毒不畅的时候，人体内有一个脏腑器官能帮助它来内部消耗。什么叫内部消耗？人体一切水湿肿满皆因脾脏，脾是化湿的，脾是化湿的啊！你说我们家下水道一堵，那我们家就水漫金山了，屋里边就发水了。我说那你家是城里的，农村就不怕呀，是不是啊？农村一下雨不要紧呐，沟满壕平了，雨一过家里边园子里还有水呢，所以这土水来土屯呐，所以脾能化湿。所以当人体的肾不利尿的时候，就得脾脏化湿了，脾一旦不化湿了，人就会感觉身体沉重，湿主粘滞嘛，瘙痒浮肿啊，浮肿。所以经常出现的上眼皮的肿就是肾不利尿的肿。说我这人不但上眼皮肿，我那下眼皮也肿，说明你那脾啊也受伤了。所以浮肿的肾功能不全，肾病的人要化脾湿，哎，尤其是不能吃好的啊。我一说化脾湿，好多水肿的人连水都不喝了。我说得，你不喝水了是吧？你又开始喝肾脏里边的尿了，所以就给很多病人就造懵了啊，说我肾功不全，我到底能喝水还是不能喝水啊？记着啊，人不吃饭光喝水能活七天，能活七天。人是吧，吃饭喝水不睡觉，三天三夜不睡觉，三天都活不了。所以人的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是睡觉，第二重要的是喝水啊，第三才是吃饭。所以老话说叫民以食为天，那我告诉你，从养生学来讲，天外有天啊，比吃饭还重要的事儿就是喝水和睡觉。不喝水就是喝尿，尿喝多了中毒，叫尿毒症。有人说徐老师你真能开玩笑，酒喝多了我们知道醉，这尿喝多了还能中毒？对呀，你生命在不断的代谢垃圾，这个垃圾通过大便排不出去多少，那都是糟粕。而真正的毒素垃圾必须通过呼吸出汗排尿，要排毒的。那么你不喝水你排尿就少，你排尿少了不是因为你喝水少，是因为你的尿又被喝到体内当成水又用了一遍。所以一盆水洗一件衣服多脏，洗十件衣服多脏，洗完一百件衣服那水就黏了，洗完一百件衣服的水你拿来再洗衣服，干净衣服洗脏了，和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人渴了不喝水是个特大的坏毛病，这大家一定要把它知道啊。所以肾衰的人也要喝水，叫少饮勤饮，关键是要喝热水，千万不能喝凉水啊！喝凉水啊是要命的啊！喝热水啊，喝热水。 那么在喝水的同时喝温热的水，吃东西呢吃清淡的饮食啊。有人说我得肾病还不让我吃点好的，吃好的吧，是吧？水湿更多，本来你体内水湿蓄着，你再过食肥甘，再加点热，水湿遇热就化成痰了，那就化成痰了，痰蒙心窍，不就中了风了吗？哎，所以呀，有浮肿、有湿疹、尿量变少的这个肾功能不全的朋友哦，怎么办？什么叫变少？正确的先告诉你，人一天尿量1500毫升，也就是在1000到2000毫升之间，用矿泉水瓶计算，你少于两瓶子，你的尿就不多了。你说我一天连一瓶尿不上，离肾衰就不远了，因为800毫升以内叫少尿，400毫升以内叫无尿，400毫升尿出去的不是肾产生的尿，是肾里边的润滑剂啊，是肾里边的润滑剂。所以肾衰竭的人，你一天尿那300-400毫升，只证明你肾还活着还喘气儿，他没干活。超过400毫升才是他的什么呢？工作成绩啊，这大家要明白哦。哎，那么说下来啊，怎么办？调脾养肾。那么开春了呢啊，开春了呢啊，开春不要补肾了，要补肝。这个疏肝健脾的方法既能预防富贵病，又对我们肾功不全的一些浮肿，通过调肝养脾的方法能够得到健康保障。那么到了夏天了呢，到了夏天您再按脾肾之方进行调养。哎，这就是说季节不同，方法也是大不同的。那有人说了，那徐老师我透析行不行啊？行啊，是不是啊？那医院的治病的法有什么不行的？行啊，是吧？你花得起钱你就透呗，对吧？透完了你停不下来，你自身救活的功能没了，那你能填得起那无底洞？你能承受那透析的溶血性贫血？那你就做呗，是不是啊？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啊，天底下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自然天成的方法。所以爹有钱妈有钱不如自己个儿有钱，你花爹妈的钱叫啃老，是不是啊？你花朋友的钱叫傍大款，我自己劳动得来的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我乐意啊，我的劳动成果我自己享受啊，是不是啊？所以人的五脏也要自立。你说我非到透析不可的地步，不透就得死了，那你就得透啊，你为了活吗？你但凡不透析还能活着的人，尽量恢复脏腑功能，恢复生命的自然力量啊，恢复生命的自然力量。所以科学的进步啊，可以让人活得更久，但是它让人活得越来越没有自尊，是吧？把一个死人放在呼吸机上，让他一直喘气一直心跳，但他毕竟是个死人，没有思维没有灵魂的死人，有用吗？让人活得没有尊严。所以21世纪啊，我们在呼唤人文化防病养生的同时，我们同样呼唤啊人的尊严化的生活。哎，尊严化的生活啥意思？心主神明，我们应该活在心气当中。你那个心气都没了，心气都乱了，是吧？你那个活就没有尊严啊。所以我们现在全社会包括全世界国际上都得很关心海默茨综合症，关心老年痴呆。为什么关心？这个老年痴呆呀，人得病的人没啥痛苦，傻了，是吧？你跟傻子说他有痛苦，他没痛苦，家人痛苦。但是为什么痛苦？因为病人没有尊严啊。所以海默茨综合症不是这个病多严重，只要早发现是能解决的啊，能解决能预防的。但你到了晚期，人已经不认人了，老伴都不认了，你还说能治，谁也治不了。所以人活得没尊严。所以说国际上对这个病的重视，也说明国际上对人文关怀的、对人生命尊严的一个重视。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接着说，脾主肉。这个脾啊，在祖国传统中医当中，把它称为是人的后天之本。那什么叫后天之本呢？和后对应的就应该有前。哎，我们说先天之本是人的肾精，哎，是禀受于父母的元气。那么先天呢？先天是不可改变的，是吧？啊，后天呢？啊，后天是可以受到影响的。所以呀，自古道，民以食为天。哎，说的就是后天的饮食对人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脾，脾主着人一身之肉。那么肉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几个形式，肉一个是肌肉的存在形态，二一个呢是脂肪的存在的形态，哦，三一个呢，三一个是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存在的形态。一说到油脂，哎呀，很多人就嫉恶如仇啊，恨不得呀到医院，是吧，把血管里啊灌上清油的东西，连着血管带着肠子一滴油都没有才好呢。这样的想法呀，都是扭曲变态的无知的一个误导。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人活着不单是你的血管里有血，是不是啊，肺子鼻孔里有气儿，心窝是热的，有心跳有脉搏。人活着的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人一定要有能量的储备。就像低血糖的人休克，如果血糖得不到及时补充，是会要了性命的。那么在现代医学当中啊，糖、蛋白质、脂肪被称为人体的三大营养元素。糖我不必多说，是吧，糖是可以被人体直接来利用的一个能量要素。那么蛋白质呢，是吧，有科学家说过，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存在的一种形式。那个羊吃草喝水长的是羊肉，是不是？所以这个肉的存在形式啊，肌肉的存在形式啊，就是蛋白质，包括人的生命结构，是不是啊？哎，生命结构。那么脂肪呢，脂肪它是人的一个能量储备的形式，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人体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啊，激素叫什么呢？哎，叫胰岛素啊，胰岛素，它能把身体多余的糖分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肝脏。当肝脏都存满了怎么办呢？哎，那就开始长肥膘，是吧？甚至在肝脏出现了脂肪占比过高的现象， 叫脂肪肝。所以可见呢，糖尿病跟营养过剩、脂肪转换过多密不可分。那回过头来呢，人不用一天呢不停的吃饭啊，一日三餐是吧，人不吃饭的时候照样在工作学习是吧，那这时候血糖略低的时候呢，哎，糖原就会被分解掉啊，被分解掉转换成糖来给生命供能，哎，就像一个蓄电池在放电一样是吧。说那肝脏的糖原都用了了呢，哎，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的储备的脂肪。所以啊，看那一个新闻是吧，是在南京啊，一个中年的母亲啊，为了把自己的肝脏移植给自己是吧肝衰竭的儿子啊，暴走啊，每天走10公里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脂肪肝的病人，换而言之来讲他的肝脏也不健康，没办法呢进行肝移植。哎，结果这个暴走妈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不但把脂肪肝走好了啊，还使自己原来过高的血脂也都走为正常，哎，把健康的肝脏的一部分啊移植给了自己的儿子啊，让他的儿子生命得以延续。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同样啊，在没有任何药物干预的条件下是吧，通过过度的锻炼，通过暴走这种形式是吧，哎，可以使脂肪肝、使高脂血症回归正常。这也给我们现在医学界一个提示啊，人们都想啊，说治病就得吃药，治病就得打针。哎，这件事情，这个真实的新闻报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叫生活行为干预法啊，生活行为干预法是吧，通过生活行为来影响人的代谢，没有化学药物的损害，